啊， 没有啊， 张开嘴让我看看。 啊，你不是有两颗牙吗？怎么只剩下一颗了？ 掉了， 掉了。 是 昨天我还看你啃胡萝卜啃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今天怎么就掉了？ 嵌在胡萝卜上了。 哎， 掉了，断了。 我不是给你买了防蛀牙的牙膏，还有儿童专门用的牙刷吗？ 是的。 你的牙齿怎么还是会被虫子蛀了呢？ 我那天洗澡没有沐浴液，就拿牙膏洗了，然后就没有牙膏刷牙了。 然后呢？ 然后牙就掉了。 一天不刷牙就能掉了？等等。你哪天洗澡把牙膏给用光了？ 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不好意思，有三个半礼拜了。 我们幸福小区下午还有关于爱牙知识的表演，我帮你报名去做最好牙齿宝宝了。现在你少一颗牙， 那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莫莉·贝斯·格里芬和安妮·亨特，是由曾晓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希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浅鸟找妈妈。北方的树林里有个小圆湖，湖边有一个软软的暖暖的鸟窝，一只小浅鸟和它的妈妈就住在那里。妈妈的头是黑色的，身上长满了黑白格子的花纹，不过小浅鸟还只是个灰秃秃的小毛球呢。有一天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妈妈带着小浅鸟离开了鸟窝，它们游啊游啊，一直游到了湖中央。妈妈潜到了水底下去给小浅鸟找食物，啪，哗啦哗啦哗啦。妈妈往水下钻的时候，水面上水波一圈圈地散开，浅鸟妈妈消失在了一圈圈的波纹下面。小浅鸟也把脑袋伸进凉凉的湖水里，朝水里面看。它看了又看，除了碧绿的湖光，什么也没有。妈妈去找吃的，虽然是从这儿潜下水的，但其实在水底已经游出了很远很远。小浅鸟可跟不上，它还不会潜水呢。至少现在它还太小，没学会呢。小浅鸟就只好在湖面上等啊等啊，它沿着湖面飘啊飘，飘了一圈又一圈，滑了一圈又一圈。风一阵阵地吹过它身上的绒毛，小浅鸟想， 妈妈是不是遇到了一头大驼鹿呢？ 湖边的草地上果然站着一头大驼鹿，它的两只大大的头顶上的角简直像两个大盘子。小浅鸟又想， 妈妈会不会和一只鹰嘴龟搏斗，然后飞得远远的？ 鹰嘴龟的嘴巴像两个大钩子，好凶的。妈妈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呢。小浅鸟继续等啊等啊，它实在等不及了，它决定自己去找妈妈。小浅鸟学着妈妈的样子，低下头钻到水里，用脚一蹬，翻转起了脚蹼。咻，小浅鸟一下子就钻进了碧绿的湖水里。 可是他只坚持了很小的一会儿，只好摆动着身体回到湖面了。小潜鸟还太小，不能像妈妈在水底下潜那么久。可妈妈还没回来，于是小潜鸟再一次低下头钻进水里，他准备再试一试。可是每一次当他摆动着身体回到湖面，都要仔细看一看。这下他相信了，妈妈一直没有回来。他试了一次，然后又一次，然后再一次。小潜鸟孤零零地在水面上等着妈妈，在又大又冷的湖里慢慢地游着，画了一圈又一圈。风把它身上软软的绒毛吹得竖了起来，绒毛变得乱七八糟的。这时候冷冷的雨水哗啦啦地落了下来，小潜鸟已经忘记了晚餐，它只想快一点游回家，游回它们的鸟窝去。可是回家的路在哪里呢？可怜的小潜鸟又累又饿，又湿又冷又孤单。它沿着大湖游啊游啊，它迷路了。小潜鸟一次又一次地潜到水里面，一次又一次地摆动着身体游出来。它发现每次游出来，岸边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到处都长着一样的松树，一样的石头，一样的沼泽，好像每个地方都有它那软软的暖暖的鸟窝。小潜鸟找不到了，它伤心地哭了起来。它哭着一高一低地耸着肩膀，它哭着硬地抖动着身子，他哭着把身体蜷缩起来准备放弃了。他越哭越伤心，浑身都在颤动，空空的湖面也跟着他颤动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黑色的脑袋，一双红色的眼睛，还有带着白格子的背，是潜鸟妈妈，它钻出了水面。小潜鸟叽叽叽叽地叫着，扇了扇翅膀，溅起了水花。妈妈的嘴里叼着一条小鱼。小潜鸟扑棱扑棱地向妈妈游过去，大口大口地吃完了自己的晚餐。接下来，在他们回家之前，尽管风还在吹，雨还在下，尽管天气很冷，天要黑了，可小潜鸟还是低下头，弯下身子，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向水里钻去。水波一圈圈地散开，这次小潜鸟潜得很深很深，消失在了波纹下。妈妈也低下头，钻到水里。他们一起踢着脚，转着脚蹼，他们穿过碧绿的湖水，一路潜水回家。他们又回到了北方的树林里，那个小圆湖边上，那个又软又暖和的鸟窝。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安妮·亨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曾晓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心不马，希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蟋蟀的歌声》。太阳西沉，带来温柔的夜晚，晚风升起和夜色相遇。 晚风把蟋蟀的歌声轻轻地吹进一个小男孩的房间。小男孩睡在床上，抱着他的小玩具，小猫咪在床角睡着。窗外的院子里，蟋蟀的歌声和溪水里的青蛙呱呱的叫声交织成了一首美妙的乐曲。青蛙鼓鼓的喉咙里装满了森林里凉凉的气息， 呱呱呱。 在森林里，夜莺一边啾啾啾啾地叫着，一边听着狐狸沙沙沙走过森林的声音。狐狸隐藏在草丛当中，用它尖尖的鼻子闻着兔子的气味。兔子躲在它的田野里的洞穴中，听着海边的猫头鹰咕咕咕咕滴滴的叫声。巡猎的猫头鹰站在海边的一棵高高的树的树枝上，用它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海湾，看着海獭漂浮在水里打着盹儿。海獭躺在起起伏伏的潮水当中，水里传来了鲸鱼在深海里唱歌的隆隆声。在深海里，鲸鱼正向着海面游去，它正要从海面上高高的跃起，去呼吸从另外一片陆地传来的温热的空气。渔夫们驾驶着船向岸边的房子驶去，他闻到了空气当中弥漫的晚餐的香味儿。夜晚就要来临了，匆匆赶回家的渔夫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咕咕咕咕咕， 那是鹦鹉在高高的椰子树上正在闲聊呢。这是长在院子里的，属于一个孩子的椰子树。这个孩子和你一样，也在窗口里，在他的小床上，在蟋蟀的歌声中甜甜地睡着了。孩子们伴着轻轻的晚风睡着了。 唐耳朵，你看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好看呐！ 哎呀，我留了那么久的长头发，这次剪短了，烫个卷卷。 哦。 看起来年轻了3岁。 哎， 啊不，5岁。 如果我烫一个卷卷会是什么样子呢？ 哦，说起来，从我把你从宠物店里买回来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我的毛一直是直的。 对，而且你一直是这个样子，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看来我可以想办法让自己更帅气一点。 你想去换个发型？ 换个发型，怎么样？ 就到我烫头发的那个店里。 对， 好吧，幸福小区理发店。哦，我还有优惠券呢。 哦，太好了， 那给你， 谢谢。 哎， 你把中午饭准备好，一会儿回来给你惊喜。 好的。哎呦，唐耳朵已经走了1个小时了，唐耳朵已经走了2个小时了。 我回来了。 你不是去剪头发了吗？怎么戴了顶大帽子？ 哎，哎，你介绍那个发型师实在是太棒了。 对呀，他可是我们幸福小区理发店里最受欢迎的发型师。我的头发还有楼下王奶奶的头发都是他剪的。 我说，我想弄一个跟小群姐姐一样的大卷发。 所以呢？ 嗨，你看，一根都不剩了。 你的毛怎么都没了？ 全都给烫掉了。 哎， 谢谢你。 这好吧，秃头的兔子。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 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忘了带铅笔盒，焦急的妈妈特地赶在上课之时给他送来了。老师轻轻地摸摸呱呱的头，对呱呱说：“跟妈妈说再见。”立刻，全班几十个同学齐声喊道：“妈妈再见！”这下呱呱着急了，没成想一下蹦出来这么多干儿子，他上前抱住了妈妈的腰，然后他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大家伙说：“ 你们弄错了，这是我一个人的妈妈。”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性格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完善，习惯也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养成。这不，最近这段时间，每次吃饭的时候，爸爸突然发现呱呱桌子下边的脚一直会晃动，就提醒呱呱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的脚不要乱动。”呱呱先是一愣，眨了眨眼睛，然后他问爸爸说：“ 你怎么看到我在桌子底下的脚？是不是因为你的脚长了鸡眼？” 3岁时候的呱呱对妈妈说自己会造句啦，妈妈非常高兴，就让他用年轻造一个句子。呱呱张口就来，马上就造了一个句子，他是这样说的：“ 妈妈减肥，一年轻了好多斤。” 刚刚上小学的呱呱学习成绩有一点跟不上，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不要操之过急。呱呱刚上小学的时候，他的成绩也不好，语文数学都不是那么突出，一来呢是因为他还小，二来呢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在1、2年级的时候，往往还看不出来一个人的学习成绩究竟如何。在呱呱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的语文成绩不是特别的好，语文老师就有一些生气，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而且对他说：“你这个语文成绩真不怎么样啊，我让你把这些字写10遍，你为什么只写了8遍呢？”“ 对不起老师，就不能怪我，这是因为我的算术也不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海淀区外国语实验小学的赵洛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老鼠上灯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老鼠上灯台。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